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八面，经文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啊，二得不坏眷属，无能破故。这个果报，我想不论是古今中外，所有一切众生都希求的，人人都希求，可是未必人人都能够得到啊。所以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夫妻不和，为什么会不和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被第三者挑拨。而自己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不求深入的了解，两个人彼此怀疑，彼此不信任，这就将整个家庭破坏了。别人这个见利挑拨，这是缘。因是什么呢？应是自己曾经造不善业，我们自己常常就破坏别人，到后来果报还自受啊，也有很多人来破坏自己啊，一定的道理。夫妇家庭如是，你的团体、社会、国家亦复如是。因果报应是世出世间的定律真理。菩萨修行成了佛了，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果。这个道理在佛经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没有法子改变因果。而且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确实想想看是很有道理，这个善恶因果不能抵消，不能说是我过去造了很多恶业，现在我都做善业了，我将善业来抵消它，将功折罪，这个世间法有，佛法里头没有，所以不能抵消的。抵消是不合道理的，但是佛告诉我们，你造的这个不善业，这是因呢。这个因要变成果，当中一定要有缘。不善的业因，在遇到不善的缘，这个不善的果报才现前。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不善的业因早就造了，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就造了，你没有遇到佛法，你怎么会知道善不善？随顺自己烦恼，天天在造业。所以不善的是三恶道的业因。无逆十恶的业因，哪个人没有？个个人都有。 可是做佛做菩萨的善因呢，也是每个人都有。这是佛常常说的，我们十法界的业因通通都有啊。那将来我们到十法界，在哪一个法界去受生呢？我们当然希望啊，升天，享天福。那更高的希望呢，是希望做佛，做菩萨。得大自在，得大智慧。我们这个业因全都有啊。关键呢在语言上面。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随哪一个缘？如果我们随顺佛的缘，那就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做佛。如果你还要随顺烦恼的缘，随顺自私自利，随顺贪嗔痴慢，随顺恶业，十恶业，你将来的果报决定在三途。所以一切果报不是有人在主宰啊，佛菩萨不能主宰这个事情啊，阎罗王也没有权力主宰啊，天神上帝也主宰不了啊。什么人做主呢？自己主宰自己啊。这个是在佛的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纵然受了不善果报，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纵然是别人欺骗我们啊，这个是回报我们，我们上了当了，我们也不能够怪他啊。为什么？他那是个缘，我过去生中造作的不善啊，所以才遇到啊。如果我生生世世都行善，这个恶缘我不会遇到的。那我们再想想，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个是世出世间至善之人了，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回谤阿弥陀佛的人多少啊？回谤净土经论的人多少啊？回谤释迦牟尼佛就更多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释迦弥陀啊，在没有做佛之前跟我们一样是凡夫啊，所造这些恶业，做了佛了还要受报，你就晓得因缘果报不可思议啊。据唐朝许多同学都知道百丈禅师一个故事，叫野狐禅的故事啊。这个历史记载绝不是虚妄的。百丈大师每一天也是讲经说法。唐朝那个时候的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佛教变成宗教是清朝中叶以后。这个时间并不长。我们算算，顶多也不过两百多年，不会到三百年。那个时候是教学啊，寺院庵堂天天上课。 听众当中有一个老人，他每天都来听，所以大家对他也很熟悉。人家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后山。每会必参加。大家都很尊重他，这个老居士，百丈大师知道。他是个狐狸精，他不是人。百丈禅师知道。有一天这个老人向百丈大师请教。说明他自己过去生中也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有人向他问了个问题，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回答呢，是落因果。他回答是不落因果，大修行人不落因果。这一个答复答错了。因为这个错误，他堕了畜生道。堕的狐狸500世了。觉得修得不错了，现在能变成人形。但是没有办法脱离畜生道。这求百丈大师帮忙。百丈大师好，明天我们在大众讲经的时候，你出来把从前别人问你这个话呢，你提出来问我。所以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就出来请教了。请问这个老和尚，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百丈大师给他改了一个字，不昧因果。这个不落因果就没有因果了。大修行人是佛是大修行人啊，化身菩萨的大修行人他还有没有因果报应？有不是没有这个老狐狸过去答复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答复错误百丈大师说是不昧因果，就是因果有清楚一点不迷惑我们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来所累积的这个业系种子善恶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成佛，佛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也遇到很多悖逆之事。那是什么呢？过去生中的不善业因现行那现行佛很清楚很明白，不像我们遇到这个挫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们遇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是哪个什么时候的一笔账，好，现在勾掉了消了爆掉了嘛就不昧呀，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修行人应该怎样做呢？从今之后不再造恶业了，这是真正回头了，转恶修善圣经里面绝不生贪念之心逆境里头决定没有嗔恚的心顺逆境缘都要以平常心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 来处事待人接物，这就对了。啊，挫折、冤枉、决定是有，不要说没有，啊，释迦牟尼佛都有。啊，这个佛中之王阿弥陀佛也有。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对于因果非常慎重。啊，我们从这个道理醒悟过来呀，我们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就转变了。啊，这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入佛之境。啊，佛是圆满大觉。啊，人与人之间要和睦。人与事，人与物，啊，再发展到，啊，家与家，啊，国与国，啊，族群与族群，不要竞争啊，竞争不好啊，要合作，啊，要和睦，要合作，啊，合作。大家都有福啊，竞争到最后就变成斗争啊，竞争的发展不可能不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凄惨的，这是极重的罪业啊。所以真正觉悟了，就给冤家债主，我们那种冤恨也要把它化除。啊，他对我们不和睦，我们对他一定是和睦的。啊，他对我们的心不平，我们对他的心是平等的。啊，时间久了，自然就能感化了。就化开了啊，这个绝不是一时啊，是长时间的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啊，世尊弥陀都是久远界都已经成佛了啊，一直到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回报啊，你才晓得这个业因果报啊，非常严重啊！我们要在起心动念上去改过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啊，都应当和睦相处。都应当互助合作啊！我们看到一朵花，看到一朵小草，啊，被别的枝条妨碍了，啊，这压抑了，我们把它解开，啊，让两面生长都很活泼。对物都应该如此啊，何况对人呢？啊，事出世间圣贤常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跟人结怨呐。有冤结的时候，要把它化解，这是智慧。啊，这个叫善心，善行。学佛就要从这里学起， 啊，那么这一段告诉我，我们决定不量学，决定不挑拨是非。啊，这个要注意，为什么呢？有的是有意无意。啊，有意大概是与自己利害发生冲突，啊，想方法破坏别人，啊，怕别人妨害自己的名利，这是有意的。无意的事是听信谣言，人云亦云，啊，与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喜欢听信谣言，喜欢传播谣言，啊，这个习气很多人有啊，啊，可是这种造的业，他还是要受报，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就一定感到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啊，所以中国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个话是生命因果报应。啊，我自己不愿意受的，我决定不能够加诸别人。啊，我不愿意别人挑拨我的家人。啊，不愿意别人破坏我的家庭。啊，挑拨我的事业，破坏我的事业，我就决定不可以破坏别人。两舌的果报是要随着它的影响，如果它影响的范围越大，影响的程度深远，它的罪报就严重。啊，特别是佛门里面，啊，佛法，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佛法是人天眼目啊，诱导人断恶修善，帮助人超凡入圣。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行，第一等的事业。如果你轻易的去破坏、去阻扰、啊毁谤、啊陷害，果报在阿鼻地狱。经论里面常讲，杀人罪很重，啊，你是断人的生命，其实这个罪重要跟其断人慧命的罪业呢不能相比。啊，什么叫断人慧命呢？把别人学佛的机缘断掉了。啊，对于佛法的信心破坏了，这个罪过重啊，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重罪啊，堕阿鼻地狱啊，无逆罪里头最重的就是这个罪，破活火身。 啊，这五种罪都是堕地狱，啊，但是堕地狱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所以无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都是堕阿鼻地狱，时间短；破活合身呢，堕阿鼻地狱时间长。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尤其是一个纯正的佛法，那你要是破坏可不得了了。所以业因果报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不希望有别人来破坏我们的家庭眷属事业，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挑拨别人，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